第一篇孝顺 第九则，注重自己的品德，充实学问，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，让父母感到欣慰。二解，孝经有云：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忠也。我哋对于自己嘅身体要好好照顾，好好锻炼，注意言行，培养良好嘅品德，并且努力学习各种学问技能，立志造福一切大众，让父母得到好名声，父母一定感到欣慰。 故事：潘京行善。在明朝南海地方，有位叫潘京的人，父亲很早就去世，对母亲非常孝顺。他的母亲本性很仁慈，喜欢做利益大众的事。有一年大饥荒，潘京的母亲要潘京集合大家商讨赈灾的事。潘京心体亲心，尽力鼓吹倡导，任劳任怨，因此活命的人好多。平日潘京又多行善事，不怕劳苦，令母亲欢喜。乡里的人为了感谢他们母子的大恩，就立祠来纪念。后来潘京的儿子潘睿在万历年间中了进士，一直做到相当宰相的尚书职位。潘京自己立身行道，善体亲心，发扬母亲的美德，造福乡里，将孝推到最高点。这个是真正利己利人的世间豪杰啊。故事：大顺的德行。名列二十四孝之首的大顺，他所处的家庭是父亲固守，个性顽固，后母跋扈不讲理，弟弟又非常之骄横，顺处在其中，常常受到迫害，有时连性命都几乎不保。虽然是这样，顺经常如冒哭泣，而且认为父母弟弟的种种都是自己侍奉不得法，冇得行，所以不得父母的欢喜。因此大顺仍然对父母百依百顺，希望父母不会怀恨于他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父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，家庭变得更加和乐。顺大孝的德行感动上天，他曾经在山东历山的地方耕田，感得象谓之耕，鸟谓之云。当时的尧皇帝得知之后，就将两个女儿娥皇、女英嫁给他，并用种种艰难的事去试验舜的能力。后来天下大治，尧就将帝位禅让给舜了。舜这种真诚且有高度智慧的德行，先能够感动顽固的父母，亦都先能治理天下。故事：敏选穿劳衣。孔子的弟子敏选，字子骞，年纪好小的时候，母亲就过了身，父亲娶了后母，后母再生了两个细佬。有一年冬天，天气好寒冷，父亲要外出，就叫敏子骞揸车。在途中，敏子骞突然跌低了驾马的缰绳，父亲以为个仔太粗心，就责怪他的不是。点知道一接触个仔件衫，先发现敏子骞着的布袍入面全部都是不保暖的芦花。回到家之后，再摸一摸另外两个孩子的衣服， 却是暖和的棉花。父亲的心里明白了，是后母虐待了闵子骞，一怒之下就要赶走后母。这个时候闵子骞跪下来哀求父亲，说 母在一人寒，母去三子丹。 意思是母亲在家的话，只有孩儿一人受冻。如果母亲走了，屋企就有三个孩子冇人照顾。呢两句说话感动咗父亲，留低咗后母，亦都令后母知道反省改过，而变成咗慈母。闵子骞嘅孝行系发自天性嘅，佢唔理父母对佢系疼爱啊，定系憎恶，佢始终都系用心尽孝，佢安顿咗一家人嘅心。另一家人各安其分，因而保存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。因此闵子骞是二十四孝之一。所以孔子在教学的时候曾经说，孝哉闵子骞，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特别称赞闵子骞的品德，令到其他人不会去批评他的后母和两个弟弟，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孝子啊。